从那农村 嗯 到城市、 嗯、 从小城市到大城市、 嗯、 从中国到外国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流动人口增加了以后呢，谁有病谁也不知道， 嗯， 也不会说自己有病，那么可能就造成这个结核病的播散，就传染吧。 嗯， 这样的话呢，就说，所以这样呢，在中国目前虽然我们工作三十余年，中国结核病的那个发病的率下降了、 嗯、 但是总的人数减少的并不是很明显。 嗯， 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这专业的工作呢，任务还是挺重的。 对，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节目呢，能够让收音机前的更多朋友来认识结核病啊， 对对对， 这个重视这个结核病，别以为这个病真的有可能哪一天，现在目前来看，我们当然希望这个病今后真的在地球上消失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段，当然今后现在这个目前情况来说还是非常高发，而且今天还跟这个秦主任一块来聊天，说这个中国 CDC 曾经发布一个数据，最新的数据哈、啊，在流行病学当中调查当中，结核病还是排在前列的哈、啊。 对对对， 啊，它的传染性还是非常强。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说这个结核病，我们认识它很长时间，包括目前我们就说哈、啊、这个肺结核哈、啊，它的因为咱们胸科医院是尤其结核病研究所嘛，这是这方面的权威了，您也是做了三十多年了。那现在您来看这个肺结核，我们老百姓经常会问一句话，这病好治吗？能治好吗？您跟我们也说说这个病。 嗯、要说呢，要是及时发有病的话，不管什么病， 嗯， 你要早发现， 嗯， 早就诊，早诊断，早治疗， 嗯， 都能治好或者能控制住这病情。假如说你不在乎这个事儿， 嗯， 比如我有咳嗽、咳痰、发烧了， 嗯， 我人消瘦了。这些早期症状， 嗯， 你不注意这些早期症状，认为我没事儿，就是感冒，那么我自己能扛过去， 嗯， 那只要你想这么扛，结核病你是扛不动的， 是 扛不住， 嗯， 那只能说持续性加重， 嗯， 加重以后呢，再想治疗那就比较麻烦了， 嗯， 所以刚才我呢跟那个主播也在一块儿，怎么说呢？ 聊天 聊天的时候说了一下，就是早发现、早诊断、 早 治疗都没问题。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早发现哈，我们经常会说你咳嗽，那太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了哈。 不是，是这样，是这样，就说你咳嗽，比如感冒， 嗯， 咳嗽，我吃点感冒药， 嗯， 吃点止咳药， 嗯， 可以把这个 症状 控制住， 嗯。 但是，假如你真是肺里有这结核病， 你吃这些药没用， 没用。 哦， 暂时一天两天控制住了，但是过几天又来了。 嗯， 另外大浓痰， 嗯， 痰里带血，甚至于整口咳出血来了。 嗯， 那么这肯定是下边有问题。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想问您哈，就是有一些信号得引起我们重视。 对， 对吧？您刚才您提到了说，我以为是感冒，我吃一些感冒药、咳嗽药、止咳药、糖浆也好，发现这个症状没缓解。 对， 是吧？这就引起我们重视了。还会有一些，包括您说这个痰中带血。整口咳血的人，我估计是直接自己就去医院了。这个因为现在这个意识提高之后，我觉得这个大家还能够做，能够做得到啊。 是， 但是有一些小的毛病，我们也是从小毛病当中、小现象当中找。那想问您一个，就结核病，我们现在比如说体检哈、啊，都会做 X 光检查、啊。 对对对。 这个 X 光检查对于结核病的早期诊断有特别好的意义吗？ 绝对的 啊！ 你不但是对结核病， 嗯， 对胸部肿瘤、肺癌， 嗯， 对肺癌。肺结核， 嗯， 绝对是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嗯， 因为只要有病，一照胸片， 嗯， 马上能看出这肺啊里边不干净了， 嗯，但是很多人也会说，因为现在资讯非常发达，人家说什么憋口气儿吧，然后那个 X 光片要是平扫的看不清楚，大夫您这样我不差钱，您给我来个 CT 怎么样？这个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会有这样的想法，认为 X 光便宜。时间长了可以说过时了， 没过时， 没过时吗？ 没过时 啊、 嗯！这个X 光检查非常便宜的， 嗯， 是它一张片子在我们医院的话才100块钱， 嗯， 收费100， 你要有医保更便宜， 没有，就是100， 就是100哈， 就是100， 哦， 这很便宜了， 哦， 那么X 光很简单，到那儿把衣服、外衣、毛衣， 嗯， 一脱， 嗯， 那么站在那个屏幕前面， 一报上， 哗，一曝光， 嗯， 就几秒钟的时间，一秒钟吧， 嗯， 憋口气， 嗯， 深吸气，憋一下。一秒钟完事儿， 嗯， 完了再过一两分钟，把片子自动洗片机啊，把片子洗出来， 嗯， 拿到大夫那儿或者拿到体检的那个专家那儿一 看 啊，哦，这肺很干净， 嗯， 一看这个，哦，这有点问题， 嗯， 那再找专科吧， 嗯， 再进一步检查，比如做 CT 啊， 嗯， 做这个 CT， 做核磁， 嗯， 做这个胸部还有这个 PET CT， 嗯， 那么现在更先进的了，但是应该是什么检查什么病都是一步一步走。

那么他们不太注意休息， 是 熬夜呀、 劳累就容易出病， 甚至于还有什么吃饭饥一顿饱一顿， 哎，这个都是非常不好的生活方式。 对 对， 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这个病的发作、 嗯。所以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跟秦明大夫聊这么多了啊！谢谢您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常来。 不客气，不客气。希望大家注意自己的健康。 好， 有问题可以找到我们院，可以那个我们给你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也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首都中执委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 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现在是北京。